那么还有一个实验呢，就之前我讲到 这实验还不是你做的啊， 这是医学做的，他医学自己把自己已经都证明完了，然后呢回过味儿来，到底啥是免疫功能，没回到这块来，光把实验做完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做完了你就应该明白了，为什么拥有益菌的得喂到十个亿，无菌饲养的一个有益菌没有的，十个病菌小白鼠就都死了，这已经说明啥叫抵抗力了，啥叫免疫系统了。 对， 这个时候 依然出来了哈。 对，依然还不知道，还说淋巴细胞 T 细胞 B 细胞，它生下来里边有淋巴细胞 T 细胞 B 细胞已经有，它怎么给十个病菌就死了呢？人的第二组呢也有，可是呢，人正常饲养体内有益菌，那这不已经都说明了吗？ 所以我们必须这个客观的啊，承认我们有一些，这不仅是医学方面哈、啊。很多领域都有很多的不足， 这个就是人呐、啊，不是万能哈、啊。就是说他研究一件事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真理全发现了，有些真理不是一次就发现的，是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发现的。哎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是以前发现那个定论、那个理论，是吧？那个时候认为是对的，但经过若干年以后呢，发现那个定论错了。 过时了， 定律，就说以前有些定律当真理，若干年之后那个定律是错的，这个情况有很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说人这个免疫系统抵抗力涉及到人类的健康，涉及到我们治胃病，连什么是抵抗力什么是免疫功能这个事儿没搞清楚，如何提高免疫系统，如何提高抵抗力，如何防病，这就有问题了。 如何治胃病哈、啊、 对啊，这就出问题了。说治胃病只能是一句空话，因为有些事儿你都没搞清楚啊，什么事儿都是病因非常复杂，那非常复杂那搞不清楚还能解决什么呢？不复杂，非常清晰，非常简单，是不是一层窗子捅开了，这怎么能复杂呢？ 所以你的这个治胃病啊是独创的，基于全新的理论和见解诞生的哈。 是啊，你没搞清楚说还能解决，你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？是不是？什么病都病因复杂，搞不清楚，完了就天天那么治，那治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我就认为那这就有问题了。 我不知道老李这个你的观点呢有没有跟一些专家进行过交流？ 我没跟他们交流，我要跟他一交流，他就说他那个淋巴细胞 T 细胞 B 细胞就是免疫系统，你再说啥他不听，他认为你别人再说啥都不是对的，所以你没有必要再跟他费那口舌了。我说这个只要广大的老百姓你能受益，我觉得这就够了，至于专家认不认同那是他的个人问题， 就不看过程了，看结果啊！ 咱就看结果，是不是？ 最终能受益就行了。 对， 你看，你可以坚持，但是不要排斥哈、啊， 是不是？这医学呀、啊，做这样的实验呐、啊，做的太多了，就举不胜举。 所以就间接的说明，这个有益菌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 免疫系统抵抗力， 用数字， 用实验证明的， 这是反证。 对，已经都证明了，那依然还坚持，凡是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，因为我吧，为啥我说这个争论没有意义呢？因为我要写一本书，我把我这些观点呐，这个就我讲这些东西都打成了材料，我找一个作家给我整理，这个作家在整理过程当中吧，就有专家说我说那不对，那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。才是免疫系统，才是抵抗力。那么呢，就是我通过，这么多年的观察、了解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是吧？你看，我就一样一样的揭开这些谜。所以我今天呢，我就揭开了一个谜：到底什么是免疫系统？到底什么是抵抗力？是吧？这我说吧，这个。 也就是它不仅仅能 这个有益菌吧， 抗病毒。 有益菌，我不是说了吗？ 已经说明它有这个作用了。 我说的，它针对病菌、病毒的时候，它就叫正气；针对我们自身的时候呢，它就要阳气。我们自身为阴，那它要为阳呢， 他俩就相互转化了，相互调解、 哦、 相互抑制。 嗯， 他对内你看他还也起作用，对外也起作用。所说的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都是我们阴里边的细胞，得靠它来调。 所以我在想，是这个有益菌呢、啊、是它提升了帮助了这个 T 细胞 B 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，还是它本身自己单独的去做工去除这个？ 它不是去除病， 嗯， 它就调这个阴。你不管得啥病都是阴失衡，阴不失衡能得病吗？你说身体不为阴吗？ 那是 阴气主物质吗？ 可以理解为它协助人体的这个记忆当中的这个免疫系统，协助了它，帮助了它去对抗疾病。 那个我不是那么理解啊，它帮助了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， 嗯，不是吗？ 它是针对整体机能的，不是针对淋巴细胞 B 细胞 T 细胞的，它是针对你整体机能的。你整体机能这个阴出问题了才得病，叫免疫系统疾病，整体失衡。 嗯， 不失衡能有病吗？这个中医说的非常好，阴气主物质，阳气主功能，这阴阳二气相互调节，相互抑制，相互转化，相互依赖，保持阴阳平衡。这个平衡不平衡不是取决于自身的 T 细胞 B 细胞淋巴细胞，是取决于这个阳调这个阴、 哦、 然后转化了。转化什么呢？什么呢？转化平衡了，平衡了，自愈本能就恢复了， 全面的、总体的哈。 对，完了 不仅限于西医学当中的这个免疫细胞哈。 对，所以我说吧，西医学定的免疫系统，西医学研究的抗生素，和中医的阴阳平衡去怎么比呢？今天怎么给中医证明？那就把他那些个说不清道不白的给他全都说清楚， 嗯， 这就证明了，就是证明了中医说的那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，这个正气就是免疫系统。但是这个正气是什么？就是第二基因组，也是中医说的那个后天自然清气，就是这个有益菌，它是免疫系统。正气在了，病菌病毒不来了，不来了这就叫抵抗力。 嗯， 你那个淋巴细胞 D 细胞 B 细胞挡不住它来，他俩不是天敌的关系，他俩是天敌关系吗？是相生相克关系吗？是一物降一物关系吗？进到体内了，他有吞噬功能，他也不进入体内呀，那你吞噬什么呢？所以你西医既然你认为抗生素是科学，那你说的现在证明抗生素不是科学，它有副作用。那么你说的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就是免疫系统，和你说抗生素科学有什么区别呢？打破砂锅问到底， 是啊，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嗯，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？ 嗯， 它究竟是什么道理？ 嗯， 我怎么才能够把它解决？ 你说的都是亲身经历、用心感悟而得知的。 哎， 嗯， 就像我说我拉总蛋， 嗯， 那三九天为什么我非得搞保温车？为什么我花那么多钱把钱都给他？怎么能不让他冻上？ 嗯， 我得解决什么？什么事儿吧，都这么个心态去研究，然后就想，我小时候睡那个土房，光就糊一层纸，就没冻死吗？那就这个原理，我就能让总蛋不动。你看，这不就拉回来了吗？那别人都看着我拉回来了，他都不敢，他就是惯性思维。 嗯， 你让他改变很难，他只知道只有保温车不能动。那实际我都成功了。他还是不相信，还不敢，他宁可多花钱。 对，同样的道理，你已经通过这个实例哈病例验证了， 对呀， 还是有人不认为这个有益菌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，不承认他。 对，那不跟我拉了总蛋一样吗？我已经没动，我这冬天一冬天一冬天往家拉，我省钱，那都看着了，他怎么就不往回拉呢？他怎么就不用大板车拉呢？他怎么就不在这方面动脑筋呢？他怎么就认为我这是在冒险呢？ 能够认真的关注这一块， 关注这一块， 嗯， 了解这一块， 嗯， 别认为我是在这个虚假宣传， 嗯， 夸大宣传， 嗯， 别这么认为， 嗯， 因为我都说出他的道理了， 嗯， 如果我说不出来的道理，我也没有实践来证明，那你怎么说我都行，我觉得这就是损失了。 为什么叫调查？这都是有据可查的，都是真实的啊。 对， 所以呢，我觉得。我们应该为这个这种执着和付出啊这种精神点个赞哈、啊、 真是啊， 点个赞。 好， 就是咱们吧，要想做事儿，就不能胡编乱造，胡编乱造蒙人一时，蒙不了人家一世，最终要想长长久久，你必须这个东西符合客观事实，你自己说多好没用，他能真正解决问题，这个就能证明，你不论你说什么观点，你最终你必须用事实来证明，还是又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 对， 那我们那次呢，我以前举过那个例子，就是他的那个典型的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。之前我说有一次我讲课后边有一个打嗝的，杠杠就那么响，就是他。后来我们救助他，我还到他家去过一次。那到他家一看呢，哎呀，咱一瞅啊，那人呢心一点缝都没有，没法活。她丈夫吧是脑血栓，已经瘫痪十几年了，然后呢体重200多斤，还特别重，大小便生活整个不能自理，全都靠他。他俩呢还没孩子，都退休了。 这个多大年纪？ 都下岗，都60来岁。 你看，不幸了。 俩人都下岗。 就是呢。 为什么跟全国总工会联合救助下岗职工？你说那有多可怜呢？我们就去救了这样的职工，然后没儿子，他们家没有生活来源，下岗。就这个冯英兰，她说呀，女人应该有的器官，她都愿意切去了。子宫切除了， 我记得你说 乳腺切除了，女人的器官都切掉了，所以夫妻俩怎么活的没有生活来源，他都病那样了，为了维持生存，他整个倒骑驴，那三轮车倒骑驴，他收纸壳子，卖一个纸壳挣1毛钱，他病那样他还得收纸壳子得活，因为卖那个纸壳子只够吃饭不够治病的，去了治病就吃不了饭，想吃饭就治不了病，所以他就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，还能有人救吗？我半夜去跳去，他说他半夜跳河沿岸救上来的。你说这就叫不该死，人不该死有救性。你看，然后我们就救助他了，救助他以后也就是半年呗，他就说他自己，他说他现在扛100斤大米，他家住4楼，他说我一气儿不歇我就能扛到顶上。我说这个吧还是来证明啊，这个到底什么是免疫系统，到底什么是对外的免疫系统，什么是对内的免疫系统，我还是要说这个。那么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免疫系统，真正的什么叫抵抗力，来抵抗什么，用什么来抵抗，要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，我们还不能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吗？ 能治就能防啊。 对呀，那能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就能防范， 我们还得急性病吗？还得慢性病吗？是不是？那不得急性病不得慢性病，我们这不就是达到了我们治胃病的目的了吗？那不 就是我们的诉求？ 对呀， 我们的主题 啊，那不就是为国家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来分忧吗？是吧？ 这一点不大啊，这话说的一点不过。 那么不把这些东西说明白了，不把它说透了，不把它研究透了，你让人听明白上哪听明白去？是不是没说明白，就老百姓吧就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个是正确的。我说这东西我用实践都证明了，用事实来证明，要不然没有事实证明就说这是正确的，这就误人。那本来人就得病了，本来就倾家荡产了，始终也搞不准到底怎么提高抵抗力，还治啥胃病呢？我是说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说呢，一国二天三免疫，任何药物无法替， 对， 药物代替不了国防军、天敌、免疫系统。 还是那句话，药物是人造的，这个不是人造的啊，这是自然造的， 自大自然赐给人类的。是不是？这是自然法则，自然平衡， 对， 自然生态平衡。那你什么药物能代替？所以我说任何药物无法替。我说的这些理论，我研究的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，和我说的这个中医正气，那你再说不出别的了。这个啥是国防军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010-5618-1343，5618-1343，5618-1343。二店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一号院物美超市北侧，电话010-5623-7135，5623-7135，5623-7135。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今天的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先播放到这里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万里长城守护千秋家国，笔墨之言一卷锦绣山河，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，走笔游龙多少。风霁月辉好千秋佳作，厚德载物一派恢弘气魄，自如其人心啊，北川万壑，历经人间世代传承功德。书写长城，书写中国，在我心上雕刻字符匾额。话说长城，话说中国，你的锦衣又是绫罗，书写长城，书写中国，用我指尖感受你的脉搏。话说长城，话说中国，你的风华将世界润泽。你的锦衣又是绫罗，书写长。